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贪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又回到拒绝拒绝，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我又回头去 这是熊天平演唱的《雪候鸟》。曾经我们会因为喜欢熊天平和张信哲会跟同学有性格的区分和审美的区分啊。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有蛮多地方类似的，不过一个人会创作，另外一个张信哲可能声线更好吧，创作能力稍逊一筹对熊天平来讲。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谭维维《拥抱》。 那么冷漠，在拥挤的街口，他对着我傻笑什么？这不是他的错。我跟你说故事的结果，你总是怀疑着。在这个年头，这个时候，心被现实腐烂着。 需要拥抱的时候，我们开始时候拥抱了压得透不过气的云朵，下场大雨淋湿我，需要拥抱的时候，希望你抱紧我。 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温暖的瞬间，令人放心的充满力量的怀抱，可以变成一种非常冷酷的战术，好像拳击当中的拥抱，可是这种战术呢很难扭转局面。这首歌当中冷漠、不信任、抱怨一些负面情绪堆积下，把爱人作为了对手，渴求对手的拥抱，只是出于减少继续伤害的目的。这首歌很别致也很有趣。 将。

种任性，不甘。